翻翻嚟啦，咁我哋又讲下啲乜嘢 topic 先咧？ 啱啱今个礼拜都上咗一套，因为今个礼拜其实上嘅片主要都系《盗墓者罗拉》啦。 系。 咁其实咧，仲有啲古灵精怪嘅戏上嘅、 哦， 就有一套我哋香港人都识嘅女演员啊，阿 Maggie Q。 系。 佢就有套叫做比鬼宅嘅电影，都系今个礼拜上嘅。其实 比鬼宅咁大家以为系咩香港片啊？当然唔会啦，咩叫 Q 已经过咗去 系 美国佬啦。咁其实系西片嚟嘅，系啦。但系佢都系女主角嚟嘅，今次都系咯。 系啊，女主角嚟噶，佢第一女主角啊。 系啊，其实都 OK 噶。咁嗱，咁但系套戏得唔得我唔知道，因为佢其实就唔系新噶啦，都上年年尾噶啦。其实咁系香港有一次做啦，可能唔知点摄下期，系咪就出碟啊？我怀疑吓。咁点咧？呢一套纷纷睇过，系值唔值得一睇？都系嘥时间嘅咧，觉得。 你睇我咁笑，你都知噶啦。 嘥时间啦。 咁其实咧。佢话就係真人真事改编嘅。 吓 佢自己讲啦。 哦。 係佢套戏自己讲嘅。 哦。 咁其实真人真事亦都唔係话咩太怪嘅，因为比鬼宅你知几 咁。咁係咁。 我大人都试过咁滞嘅，即係。 我真係未。 哦，鬼宅嘅其实就係、是、其实都有科学解释，佢哋就话因为你仲沉喺睡梦中，但你沉咗你。所以就个人唔喐得，但隻眼可以眼仔碌周围望。好似俾啲嘢砸住你咁，其實就係咁嘅啫。其實 即 係 個精神醒得快過個身體咁啦，類似 身體就 未醒，係啦， 係啦， 有少少。 其實呢個就叫比鬼宅。咁你未試過嘅？ 我真係冇試過。 但 係我係奶另一樣噶嘛，我個叫 Deja Vu 啊嘛。 哦，呢個勁啲呢個。 哦，唔係，咁有啲人又話我錯嘅，話 Deja Vu 唔係如之夢咁你係我咩？咁我個 Deja Vu 係如之夢㗎嘛，係啊，即係我係好清楚，我係一個發冇人見㗎嘛，嗰、那個影像，係啊， 係， 因為我有做記錄㗎嘛， 係啊，冇錯， 係啊， 你自己知 嘅我自己知，唔係啊，即係我自己有 mark 低啊，咁我肯定係我係我之前喺發夢度見過嘅 ，OK， 咁唔好同我拗我嘅經歷 ，OK， 我嘅 Deja Vu 係發夢見過嘅，係啊，喺發夢度見出嚟嘅。第二啲人啲張德低渣夫係點我唔知，我係喺發夢見，咁我就賴呢樣嘅，咁但係咧我就從來未試過俾鬼砸，咁但係真係有好多人都同我講過話， 有類似嘅現象， 但係佢又唔係一定用俾鬼砸嚟形容咁啫，即係話係醒咗但係唔喐得咁咯。 嗯，但係個原理個情形應該都係呢個嘅，即係 係啦係啦係啦， 叫法同香港叫法唔同。 即係我啲朋友講嗰啲佢就冇隻嘢嘅，即係佢冇話有隻鬼有隻嘢，佢真係唔喐得啫。 冇 一點有唔喐啫，係啦係啦係啦。嗰啲直情話見到隻鬼擸住佢嗰啲咧，咁我啲 friend 都未聽過，即係我都未喺佢哋身上聽過嘅。係啦，佢唔喐得就有。係啦，真係唔喐得啫。係啦係啦係啦係啦，咁啦。嗯。 咁佢呢套戲咧就直頭話係有隻妖怪嘅。 哦，咁嘅。 佢因為咧開頭就嗱講翻開頭咧就係講阿 Maggie Q 細個嗰陣時，講佢嘅歌就夢遊啊。 嗯。 咁就話佢嘅歌經常就會見到一隻怪獸，就喺佢發夢遊嗰陣時見到。 哦。 咁最尾佢嘅歌咧就直頭見到個幻覺咧，就俾嗰隻怪物追，就以致就係跌落街死咗嘅。喺阿 Maggie Q。 但你意思係佢真係死咗？ 真係死咗、 哦！真係死咗！ 因為佢夢遊嗰時見到佢就， 我夢遊 ，OK， 明白明白，即係現實就冇隻怪，但係佢個夢入邊俾隻怪追。 佢夢遊裏面見到。 OK， 咁佢就非常無疑就真係跌死咗啦。OK OK OK， 明白。 咁所以阿 Maggie Q 就好大影響，因為喺佢面前死啊嘛。 哦， 佢又救唔到佢阿哥嚇。 即係佢好細個嘅嗰陣。 大約我諗十歲八歲到啦。 咁佢係揾翻個亞洲人做㗎，定係鬼妹嚟嘅？ 都 mix 嗰啲樣嚟嘅， 哦、okay, 你至於整個金髮嗰啲嘅， 哦 ，OK， 都有少少中國人嘅 ，OK， 咁都好啲， 眉頭直頭， 哦，咁都好啲，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都係咯、啊，但係唔似 Maggie Q 嘅，肯定， 哦，咁呢個我冇要求到咁，係咯、啊， 但係佢似菲律賓嗰啲樣多啲， 唔係佢揾 Maggie Q 扮翻我驚啲，係攬住個毛公仔，我而家十歲，咁我驚啲。 咁就所以就對阿 Maggie Q 有啲影響咯，細個嗰陣時。咁佢大過咗，佢就收尾就一跳就跳去大過咗㗎啦。 O、okay. K. 就結埋婚，有個女咁樣嘅。咁佢就做個職業，其實我哋上次話係心理學家，其實唔係心理學家，係、做嗰啲睡眠治療師啊。 哦 ，O K. O K. O K. 明白。 即係話，譬如有啲人咧，佢 睡眠殺亂症。 睡眠休息啊，咁 呼吸， 佢咪会俾间房佢，又带啲心电图， 系啊， 瞓觉啫，瞓得好， 睡眠 休息 症 系吓呢啲咁嘅医生。 哦，呢啲现实有啊，真系有嘅， 系现实嘅，呢条一路都系现实嘅。咁就直至有一日，有一家人嚟揾佢，话佢哋咧。个细路咧，佢哋系两夫妇加埋一个仔一个女咁样嘅，咁就都即系好似阿咩 细路仔细路女，哦，即系似佢细个咁样。 似佢细个嗰阵时咁都系两个咁样，咁佢可能有少少投射嘅。 嗯，咁系嘅，正常嘅。 咁正常都会噶啦。咁就话嗰个阿哥即系细路仔系大个啲嘅，有个妹咁样嘅。 嗯。 咁个细路咧就话佢。俾鬼砸，即系就讲我哋头先嗰啲情形啦。 嗯， 就唔喐得，但系就眼仔碌碌，就精灵嘅望住周围。佢就嗰个细路咧就话佢见到一只怪兽。 哦， 即系同我阿哥一样啦，即系见到只黑影啊。其实你可以话系有个黑影嚟嘅，因为佢表现出嚟都系一个黑影嚟嘅啫，唔系咩？ 唔系怪兽咁嘅。 即系你唔好想象 嘅啫， 怪兽。 OK。 唔似其實佢個故事有少少似萬鬼街 嘅。哦 ，OK， 即係夢中有隻鬼咁。 嚇，你個心理準備係有啲似萬鬼街嘅。咁就咁啊 ，Maggie 叫話：哦，呢啲細路仔成日都會發生㗎啦，即係 幻想嚟嘅啫。 跟住個父母同佢就話：唔係，我哋四三個都有夢遊喎，同一時間。 哦， 即係睇個細路仔俾 個大人都有。 嗰三佢哋兩公婆同嗰個妹啊。都同一夢遊啊！ 成家都有 ，OK。 成家都有，咁佢哋覺得好奇怪啦。 哦。 咁阿 Magic Q 都覺得，哇，咁樣都 咁就唔尋常啦。 喎，呢件事咁。 即係佢個家人好嚴重先啦，最少 係。係啦。係。咁做一次呢個實睡眠實驗嗰個 test， 即係 今晚喺度瞓啦，咁就博曬啲儀器觀察。 有啲儀器啊，有曬攝錄機啊，咁樣。咁佢哋又 暫時聽都唔係好差啫。 哦，呢度都未衰嘅，其實。 哦 ，OK。 嚇，你都覺得有啲吸引啊 ？OK 啊，係啊，去研究下咩事咁樣。 咁到真係呢個錄影啦，咁啊夜晚瞓覺啦，咁就嗰個細路仔真係俾鬼砸，即係佢嘅俾鬼砸就係只球會痙攣咁樣啊。 哦。 即係佢想掙扎想起身，你感覺到佢見到係想喐嘅。 其實佢有冇擘大眼嘅咧？ 有擘大眼嘅。 哦，有嘅。 佢真係擘大咗眼嘅，咁而同一時間呢，佢哋同一間房有埋佢哋成家人㗎嘛，咁佢成家人真係趌曬起身喎，同一時間夢遊咁樣喎，就各自做一啲古靈精怪嘅動作啦，即係有啲阿媽可能搵個頭撞埲牆啊，佢老豆又搵個拳頭打埲牆啊，即係佢個妹又唔知走去攻擊，一啲都係一啲攻擊嘅動作，好似見到啲嘢想打咁樣嘅。咁佢哋又咁啊 ，Maggie Q 见到嘅情况就觉得好唔寻常啦，咁就冲入间房度睇下发生咩事，咁仲俾佢老豆链住条颈，争啲死添。 系 咁好彩，收尾有个扫地嗰啲工人嚟救咗佢哋，即系搏晕咗佢老豆，咁啊叫翻醒佢哋。咁发生呢件事之后，佢哋都觉得哇呢件事真系好奇怪，即系好少会咁样噶嘛，同一时间。咁嗰个救佢嗰个扫地工人咧，就好神古灵精怪，好 呢个就系男主角啦，系咪？ 其实冇男主角嘅。 哦，我由个扫地工人系男主角啊，大佬。 嗰个扫地工人系好骑嚟噶，你绝对唔会觉得系男主角。 即系都系男人啦，但系就系啦。 啊，啲小人物咁嘅。 系。 咁啊，古灵精怪咁塞咗张字条俾阿 Maggie Q 话俾佢听，咁打张字条发现有个名啊，嗰个名其实我都唔知系乜嘢，其实佢个中文译名就系话呢啲叫梦魔嘅嘢。 哦。 啲梦嘅魔鬼。 哦，我知啦，咁啊，扫地工人就 系 烟石侠。 系啊。唔係喎， 識呢啲嘢嘅， 佢知呢樣嘢啫。 哦 ，OK， 知 ，OK。 因為收尾指望咧就係話嗰個掃地工人嗰個阿爺啊，係就係曾經撞過呢個夢魔嘅，即係佢個角色就好似嗰個僆仔咁樣啦， 係 即係發夢會俾鬼砸，就會見到嗰隻夢魔嘅。 係 收尾點解佢會擺脱到隻夢？佢甚至乎佢係唔敢瞓覺，因為一瞓覺。就會見到隻夢魔，即係你覺得真係好似猛鬼街， 係咯， 唔敢瞓覺。 但係猛鬼街係有實在嘅破壞力㗎嘛，即係佢可以影響到現實㗎嘛。咁但係佢呢度得唔得嘅先？ 佢呢度話都會將個僆仔搞到即係精神最衰弱啊，將佢啲 灵气，你当如果中国人讲就一啲灵气或者生命力咧，就会吸走咁样啦。 系咪？但系佢即系佢影响唔到真正嘅直球世界先啦，系啦系啦。 但系佢会令到人哋攻击佢，即系譬如佢老豆，佢老豆点解咁油咧？就因为个老豆啊，佢哋成家人都见到嗰只梦魔啊。 嗯。 佢就想保，其实佢哋出于想保护个仔。 系哦。 所以有时会攻击人，所以嗰次攻击 Maggie Q 都系因为 即系佢以为同只梦魔打紧。 Maggie Q 系嗰个梦魔，系啦。咁有时会个梦魔会就走去个仔身上企喺度啊嘛，即系俾佢打嗰个就企喺度扎住，所以就会攻击咗佢个仔个心口，会揼到佢心口瘀晒啊咁样。 哦。 即系都会有生命危险嘅。 哦，如果咁又唔同，咁佢系控都系控制个人啫，控制唔同嘅人啫，系啦系啦， 系啦系啦， 即系佢同 Freddy 唔同嘅咧，就 Freddy 咧，系咁又唔系一定嘅，但系即系佢多数系喺一个人个梦度搞事啊嘛，咁佢杀嗰个人咧就佢心敲可以，即系佢 physical 都有啲嘢影响到嘅，即系只要佢瞓嘅， 系啦系系系， 系咯。咁 佢好怪嘅， 咁佢呢度就冇佢 physical， 可能係冇能力嘅 physical， 但係佢可以影響到唔同嘅人嘅精神，咁咪就可以用嗰啲人去殺人咁解啦。係 啦，同埋你個細路仔一路唔敢瞓覺咁樣， 都會死， 狀態都會有好大影響。 總之佢就唔能夠，其實唔能夠影響個現實世界嘅，即係唔會伸隻手出嚟，唔會。冇啲咁嘅嘢嘅， 你如果精神，如果系精神唔系睡觉状态咧，就其实见佢唔到嘅， 影响唔到嘅，总之 系啦，你一定要瞓咗觉，你先至会见到嗰只咁嘅叫做梦魔嘅嘢啦。咁就讲翻嗰个清洁工人个爷爷，佢都系曾经遭遇过咁，点解佢能够逃脱咗个梦魔咧？就因为佢话佢细个，真系细个嗰阵时，就个妹救翻佢嘅，其实系。 哦，点解咧？ 因为佢个妹梦游嗰阵时咧就。赶走咗，用赶走咗嗰只梦魔，用牺牲咗自己嚟救佢啊！ 点解会咁咧？即系点解 佢 做到咧？ 佢话咧只梦魔就上咗过佢个妹嘅身啊，跟住佢个妹就跌咗落街，你唔知点样就死咗，咁就解脱咗个梦魔。 咁咪即系有风笑啦？呢条桥又 开始觉得好流啦，呢度开始我都觉得，即系好似唔好成立咁啦，嗰啲理由先开始。 咁佢都系想搞死啲人啫嘛，咁搞死啲人反而会将佢收复咗。 系咯，咁佢点解会消失咗咧？又唔再继续搞佢？其实佢搞死咗佢个妹，佢可以继续搞佢噶。其实 冇关系噶， 因为佢个妹嘅牺牲就救翻佢。咁其实我就觉得都好似 乱噏咗啲， 好似好乱噏咁样。咁唔好理佢啦。咁佢既然咁讲， 即系佢个妹好丑样嘅，吓翻就梦魔转头，我觉得合理啲，系啊。即系梦魔都会吓亲，哇！咁嘅猪扒真系吓几唔到佢，佢唔敢再嚟啦。只梦魔都吓到，系啦，哇！你个妹咁样嘅咁系嘛？即系例如佢请阿肥 Rose 嗰啲做咧，你明唔明？ 哦，咁佢冇影响妹， 系咯系啦，咁所以佢就即刻俾翻幅相啦。睇完系肥 Rose， 我即刻明晒，只鬼又唔敢去屋企啊，大佬，哇！咁极品系嘛？系只鬼惊佢啊，大佬，只鬼唔想见到佢啊，系点？只鬼惊佢都会惊， 走啦走啦走啦，快啲走啦快啲走啦！ 哎，仲妹做咩唔嚟揾下我嘅你咁？我得啦得啦，唔得你吓系啦咁啊！ 搞你两家人咁恐怖， 系咯睇我家人全部都咁样衰嘅，我揾啲 佢阿爷都好样衰嘅，因为佢阿爷都样衰。 真系噶？哦，依个可能真系因为咁。 猪鱼咁嘅样，仲话因为佢唔想瞓觉，唔想瞓觉咧就用啲刀片咧割咗自己啲眼皮啊！ 唔系啩？ 令到自己唔好眯埋眼啊！ 咁冇眼皮点得噶？唔得噶喎！ 系咯，咁咪眯埋唔到眼啫。 眯埋唔到眼，唔系喎，会盲嘅大佬咁样。 系咯，佢又冇盲。 即系你整下整下，会冇咗啲分泌嗰啲嘢，唔掂噶。 哦，佢就系戴住黑眼镜啊嘛，生存到阿爷咁 啊。有冇搞错啊，大佬？呢度搵嘢讲啊，大佬。佢一早就盲咗啦，应该 系咯。系咯，咁啊 ，Magic Q 佢哋冇解啦。咁啊，试过好多方法咧，都救唔到嗰个细路啊。 系整样衰自己啊嘛，个 key point 系 唯有即系佢哋一路 keep 住，譬如唔瞓觉，即系都对抗唔到噶，你唔瞓觉，唔可以瞓觉好一世噶嘛，即系已经谢晒，即系不断饮红牛都顶唔顺啦，已经佢哋。 嗯系啊。 咁结果就求助呢个老嘢啦，当然系。 哦。 咁个老嘢都话佢冇计噶，要牺牲个阿妹，即系因为佢喺睡梦之中先对抗到呢只咁嘅呢只梦魔咁样。咁啊 ，Maggie Q 唔知点解突然间谂到条计，就话 佢咪阿妹咯。 佢又冇，系咯，佢冇理由，佢又 佢个身份咪佢系阿妹咯，就系点解唔系佢咧？ 系咯，佢呢度咧就话佢哋啊谂到条桥就系，不如我哋大家一齐瞓觉， 因为然后呢喺梦里面就怼冧嗰隻梦魔啦。 点样啊？ 咁係囉。咁嗰个老豆即係嗰家人个老豆都话喂咁唔掂㗎喎。咁即係要搵个人死啦你意思係。先搞得掂隻梦魔。跟阿 Maggie Q 就话欸唔会嘅。嗰陣時個妹因為細路唔識對抗啫，我哋個個大人嚟㗎嘛，大人就唔怕。 咁佢個老豆而家都係大人嚟㗎，佢都係佢變咗佢會調轉，會碾死咗所有人身邊個 佢就佢就話：你哋喺夢裏面無論見到任何嘅嘢都唔好理。 哦， 即係你應該要自己知道呢個係幻覺嚟嘅，因為你係大人嚟㗎嘛，你哋可以擺脱到佢㗎嘛。 哦， 即係佢咁樣同佢哋講。但系嗰家人都覺得喂咁唔掂嘅喎，其實應該都解決。 咁我想問下 Maggie Q 係咪從來都冇見過一隻嘢嘅咧？即係就算佢細個都冇見過嘅咧？ 佢都冇嘅。 哦，即係佢細個淨係得佢阿哥見過嘅啫，佢冇話佢有成家見過。咁佢從來冇見過，咁佢唔了解啫。如果係咁講， 係咯，佢唔了解就可能諗個咁嘅屎橋出嚟啦。又嗱咁唔好理佢啦。咁佢嗰晚就真係個個都唔再飲紅牛啦。仲打一啲嗰啲咁嘅好似安眠 安眠藥添， 即係特定劑嗰啲特定劑咁樣，令到自己 醒都醒唔到啦， 快啲瞓覺。咁個個都打曬嘅，咁就結果就個個都瞓曬啦，咁樣就瞓咗。咁就佢哋真係進入咗個夢境啦。 咁佢有冇其他工作人員看住嘅先？ 冇嘅，冇嘅，佢呃住曬所有人啊。 咁啊真係好搞笑啦！ 咁你有啲咩意外咁都死梗啦，你起碼都揾個。清醒嘅人夹住你嘅大佬， 即系突然间火烛你都死啦，唔好讲嘅梦魔啦，大佬。 系咯，即系你冇可能连冇任何人摸住你之后做啲咁嘅嘢噶嘛，其实系 唔摸住佢都睇住个门口啊，大佬。 即系你疑点重重啦，你咁样做法都 咁啊，真系有啲离谱啊，系咯。 系啊，咁佢嘅拍法咧就懒嚟识你咁样，即系话。佢以為阿 Maggie Q 打完嗰陣，以為自己冇瞓覺咁啊行咗去。其實係、哎、人都知道你已經入咗夢啦。其實係佢就扮到懶係 Inception 咁樣拍法。 哦， 咁啊當然冇 Inception 咁勁啦。即係你唔會撈亂咗幾多集夢。 即係你意思佢入咗去真係好似打低咗隻嘢。 係啦，佢入咗去就見翻佢阿哥啊，見翻佢仔個阿哥。即係其實好明顯佢哋已經入咗夢㗎啦。 嗯。 但系佢又要做到个环境系识紧你哋，即系识紧。 有冇搞错啊？你一定知道佢已经发紧梦啦。你 有乜 你都讲佢 系咯？ 你都讲佢哋系食咗安眠药瞓咗落，仲系清醒。 佢讲佢仲自己同自言自语话：咦，点解打完安眠药咧都瞓唔到嘅？咁样仲咁样自己同自己讲。咁你摆到明你系识人嘅啫，其实你哋 识唔到啊，仲要 系咯？好明显，个个系观众都知道你哋系瞓紧噶啦。 系咯，系咯。 吓咁佢又咁结果就 咁佢有冇话将发梦同平时啲颜色又 tone 下唔同咁？ 冇嘅， 一样嘅啫。 其实冇任何特技噶呢套戏，其实 唔系啊 ，tone 下啫嘛，即系可能蓝啲、绿啲、红啲咁啫嘛。 冇噶，乜都冇噶。 冇嘅， 嗰只咁嘅梦魔都系一个黑色一嚿嘢嚟。 明白。好，咁你见到佢歌又成噶嘛？咁有咩？ 咁 点点打？ 系俾佢哋扰乱咗，即系唔能够去救个细路。咁嗰只木魔咧，其实就已经同一时间就骑住咗喺个僆仔嗰度噶啦，准备吸佢嗰啲灵气啊，嗰啲咁嘅嘢噶啦。咁结果就净系得嗰个老爷，因为个老爷都有参与呢个计划嘅。 老爷即系边个？ 即 系 个阿爷啊， 扫地个阿爷。O K， 哦，即系佢都系瞓埋一瞓嘅。 佢都话：，等我都一把年纪咯，我都帮下手啦，咁样。 咁但系佢点瞓咧？佢都冇眼皮，都冇。 佢都有打过啲安眠药啊。因为嗰啲都系嗰啲镇定剂咁样，即系佢都瞓咗嘅其实，但系佢反而系唯一保持清醒嗰、那个，即系佢冇入到去梦啊，即系佢知道入咗梦都系假嘅嗰啲嘢。 哦， 佢仲谂住 即系你知佢系唯一一个知道自己发紧梦。 系啦，其他嗰啲人个个都 唔知， 都明话唔应该知嘅，但系都个个都戆居居咁样都 系啦，唔知点解以为自己喺现实世界。 系啦， 咪你出现得就梦魔都知道喺梦啦，系嘛？ 同埋你一早讲明啦，大佬，你都仲要信嘅，个个都 系咯。好咁算啦，咁点啊？ 唔成立嘅， 咁跟住 佢哋啊， 打 斗老嘢就谂住就嗌醒佢啦，咁结果都嗌唔醒佢哋，即系叫唔醒佢哋，咁啊唯有 即系你知道老嘢现实醒咗， 唔系醒咗， 唔系喺梦入边， 都系梦里边嘅， 咁嗌醒佢哋， 梦里边嗌醒佢哋啊。 哦， 咁结果都唔得，咁啊唯有梦游咁样行去个僆仔嗰度啦。因为佢都系梦游紧嘅，其实 系。 咁就佢就见到只梦魔就系踎咗喺个僆仔个。 咁佢哋有冇行咗出间房以外噶？即系出咗。 佢哋走晒噶啦，譬如有啲就去咗房啊，有啲上咗楼上啊，全部离开晒嗰一个僆仔瞓嗰地方。 咁但系佢喺现实度同个梦都系去翻同一个房嘅，意思系。 即係見到個場景係現實嘅。 夢遊緊係啦，夢遊緊現實嗰度嘅啫，其實係都係同一間屋嘅啫，全部係只係喺唔同嘅地方。 即夢境入面都係喺翻嗰個房，都係同一個地方咁樣係。 係啦，只不過行咗計度嘅啫，佢哋係譬如有啲 阿 Mickey Q 就行咗上二樓咁樣嘅啫，其實係。 明白，即係如果佢行咗出去啡粉，佢就其實喺現實真係行咗出去啡粉嘅。 系啦，系啦，真系行咗去嘅，系啦，咁就嗰、那个阿老嘢咁啊，见到咁嘅情形啦，要嗌佢哋唔翻唔到嚟，咁啊，唯有自己冲埋只梦魔度，咁啊梦魔就好似救佢个阿妹咁样啦，就上咗佢身，就冲咗佢上咗佢身，咁喺呢个时间咧， 上咗边个？上个老嘢身， 上咗个老嘢身，咁、那个老嘢就 跳楼， 控制咗个老嘢就埋翻个僆仔度谂住杀个僆仔噶啦，已经系。 哦，即系个老嘢都控制唔到自己啦。 控制唔到啦，咁啊谂住上杀个僆仔啦，咁样。咁啊 ，Maggie Q 喺呢个时间咧就清醒翻。 系。 咁就冲落嚟就救个僆仔。 系。 咁都救唔到，咁就唯有就地下执起啲玻璃碎啊嗰啲乜嘢。 系。 咁啊插死咗嗰个老嘢。 系。哦，竟然。 系。咁就咁就完咗咯、那个故事。 吓、冇醒嘅啲人， 唔系插死咗佢之后，咁啊醒翻，咁个咁只梦魔就离开咗啦。 咁个老嘢有冇死啊？ 个老嘢死咗啦， 即系佢现实都真系插死咗。 现实 physically 咁啊死咗啦，个老嘢。 咁啊，阿 Magic Q 要坐监噶咯，大佬。 Magic Q 就去咗精神病院咯。 哦。 咁啊，咁个僆仔又冇事啦，咁个家人就快快乐乐咁生活啦。 跟住就话知啊 ，Magic Q 又冇话帮翻佢。 Magic Q 就讲佢喺精神病院。 即系真系傻咗噶。 又唔係傻嘅，佢又正正常常嘅，但佢又住咗喺精神病院，可能因為佢殺咗個老嘢啩，跟住佢講話殺夢魔，梗係冇人信佢啦，咁咪送咗精神病院。 咁但係嗰家人都冇話理下佢咁衰嘅。 冇啊，冇理佢啊，就冇啊，完全冇人理佢啊，係。 咁樣。 咁你覺得咁樣係咪 OK 咧？咁呢個故事。 哦，咁咪開頭開頭都可以嘅，你再講明咪有啲唔成立咁咯。 譬如你佢想譬如你如果想講點樣去講關於一個夢嘅故事啊，或者點樣個夢魔點樣影響到人，其實係有得發展嘅。 我、哦、有絕對有新 Freddy 啫嘛。 其實我覺得就真係好似 Freddy 嘅成個故事結構。但佢因為我成本又你睇到真係低。 哦，呢個唔好賴，其實 Freddy 成本都好低嘅最初。 是第一集真的很低 的啫，其實不關事的，這些是唯一的 limit 是你的創作能力，不是 是 的，沒錯，我們不嬲都咁講嘅。 係啊，咁他個製作雖然是細，即係你好明顯即係電視劇咁噶啦，其實。 唉，你甚至乎咧，你唔好話你隻夢魔係人樣，我都冇所謂，即係唔係一定要係怪物。你可以係一個直情唔係 Freddy 啫嘛，你話佢直情係一個正常人咁樣都得㗎，冇問題喎。 系啊，冇问题嘅。 咁咪唔使搞咁多钱咯。咁其实完全冇特技都得嘅，无线都拍到嘅。我觉得呢啲古仔又系。咁问题就是你个古仔写得唔好，又唔系赖呢啲啦嘛。系，喂，条桥你有问题啦。咁你冇谂下到底点样去对付只嘢嘅？即系只嘢永远就系、是，同埋只嘢点样只嘢上一个人身，你会插死佢，会可以对付只嘢咧？ 咁就冇咗。咁嗰只嘢明明系喺幻象生活，即系喺梦嘅世界噶嘛。咁你喺現實生活插你係插佢咁死噶嘛？ 咁佢就救個老豆，以為啊 Maggie Q 係嗰隻嘢攣啊 Maggie Q 啦，咁唔通佢攣啊 Maggie Q 嗰陣隻嘢會攋嘢咩？唔會㗎。係 咯，又唔會㗎。 佢根本係假嘅啫嘛，咁你成件事 假嘅， 你係唔會整到隻嘢噶嘛？咁你要揾個理由點樣整到佢嘅？即係你呢個就要諗啦。咁你咪諗咯。咁隻嘢到底點樣整到佢？喂，咁呢啲係佢編劇嘅責任啦。佢又冇俾錢我點樣要幫佢諗啫？係咪？即 系 我嗱，但系我其实可以俾十个唔同嘅解释，你点解可以打到佢嘅？咁但系即系当然你乱吹嘅啫，系咪？即系你总之你都系同一个连结联系系有啲关系嘅，咁你向呢方面谂啦，你总谂到，因为古仔嚟嘅啫嘛，总谂到嘅。 入梦杀佢，其实入梦打到佢，其实呢个都当然系一个方法，但系你唔系 physical 咁样。上咗身之後懟冧現實嗰條友就叫做搞掂佢噶嘛，係。 唔係佢現實世界懟冧曬成家咪搞掂咯，係咪？ 咁你，唉，咁唔可以咁。 咩結超其實係扮瞓覺，係嘛？ 唉。 佢冇瞓，佢就冇食嘅，冇食安眠藥嘅，跟住佢喺現實世界執佢哋咪得咯。如果係咁，係咪啊？唉，算数啦，即系呢个古仔好明显写得渣过 X A 个剧场版啦， 我争好远， 系咪？ 我唔知佢点样基于真人真事啦，咁呢个故仔 就真人真事咪真系就系、是、佢曾经又被鬼责咯，可能 就遇到吓、啊、又话传说有梦魔咁样嘅嘢咯。 咁、哦、呢个都应该唔系真人真事啦，即真人真事嗰 part 就系纯粹因为佢被鬼责。嗱，我都上个集都讲过啦，即系你嗰个咁嘅，先至今日轮个 friend。大佬咩咩细个俾水浸亲啫嘛，咁你可以拍咗一个咩潜水即系逃生嘅古仔， 喂， 离晒谱嘅，你呢啲点可以叫做真人真事改编啊？大佬，你基于一个即系完全唔同嘅一个经验啊， 系， 大佬啊， 我话俾鬼砸，其实个个真人真事，即系你问十个有，我谂有一半都话俾鬼砸过，咁你点真人真事啫？其实呢啲系。我都唔明 佢咪呃你有啲即系而家啲观众傻噶嘛？只要你见到佢话系真事，跟住佢哋就会自己吓自己，啊、就会自己睇嗰阵都觉得好似惊咗一百倍咁样嗰啲咧。 咁 或者你睇啲 Bear Witch Project 啊，或者甚至乎 Cover Film，其实呢啲佢初头都点解要玩好似 documentary 咁嘅样？佢、都系想你投入，觉得你而家睇应该系真噶嘛。咁但系我哋就永远都抽离嘅。 系冇错， 吓，即系你投入嘅意思系你 OK。如果你系主观镜头咁，我咪可能会代入，而家系我睇紧咁咯。即系咁多，但系我永远都知道我系睇紧戏嘅。 嗯 我系睇紧戏，吓，咁我唔知道啊。有啲人系可能真系冇呢个能力噶，睇紧戏都唔知自己睇紧戏嘅，大佬系嘛，系咯。 同埋佢呢个咧，你谂住啊，你就算条桥衰，但系你可以运用一啲镜头啊、音响，你都可以有啲惊吓效果噶嘛。佢、又真系完全 即系唔得嘅，连呢啲都 冇噶，真 系即系连个 friend 突然间拍佢膊头嗰下都冇。 冇啊！你话哦，闩门啊， 都 冇镜，三块镜 系啊， 面有个人 都冇， 即系呢啲完冇噶，佢乜都冇噶。 咁啊，真系好好啦，呢套戏拍得系啦。即系呢个 level 啊，即系可能打嗰啲网剧噶啦，老实讲啊。 我打过好多啊，打好多啊， 直头。诶，打翻翻去睇《世界奇妙物语》啊，嗰啲可能仲好啲。哦，咁如果系咁，呢套唔系好值得介绍啦。即系只不过，唉，有套咁嘅烂嘢上。 有套咁嘅 戏咁啊。系啦，同埋即系最重点咧，因为有 Maggie Q 做，咁我哋都讲下啦。 讲下啦。 系咯，但系个做可能我哋唔讲噶啦，系啦，唔讲咁多啊，最少。咁即系其实因 Maggie Q 都唔系有啲乜嘢。星雲嘅啫喎，講真，即係 Nakita 依個係佢最好嘅、接到最好嘅嘢。 電視劇應該係最好嚟㗎啦， 係咯。 Nakita 即係喺戲入邊，其實佢都係 演員啊， 新奇者裏邊做一個配角啦。我一個角色算係。 我記得之前好似《Die Hard》第四集佢係做過嘅。 就有咩？哦，好係做壞人啊嘛，有。有做壞人係對面嗰啲女嚟嘅， 係咯。咁就你話擔正真係真 Nakita 啊，我都記得係，真係得嗰套電視劇。係。係咯。我諗佢都係。 哦，咁唔止，咁上次嗰套韓國漫畫嗰篇咧，即係講嗰個係個神父打吸血鬼，即係未來世界嘅嗰套都有咩機招㗎？ 嗰個套都有㗎。 有，佢咪做另一個教士，教士有男有女㗎嘛。 我近期都系睇 好打噶，嗰句系啊，好劲啊！咁嗰啲教士全部都劲啊嘛，个个识武功咁嘅大佬。系我和僵尸我约会啊嘛，你当系。咁但系即系都唔系一啲好嗱，今次呢套就算叫做真系喺电影度系咪第一次做主角先可以？即系我要知道系西片啊，唔系讲港产片啊。西片好似第一次， 系 啦，系啦，好似第一次啦，系啦，系啦。電視就已經做過啦，嗱 ，Kita 咁啦，咁但係就似乎唔係拍咗套咩好，即係呢啲其實係啲好細嘅製作咁啦，係咯。 好細嘅製作。 我驚其實都唔係，即係北美都應該唔係所有地方有得上映嗰種啊，嗰種發行嚟嘅應該係。 嗯。 即係大家應該其實聽都未聽過有套咁嘅戲嘅，大家應該 系咯，系啊，系啊，呢个系仲突然之间唔知点解涉奇咁样就涉咗出嚟、 其实好似仲有另一出嘅，不过出我真系唔知道啊，搵唔到嗰度系，另一套唔知 咩 灵异，唔系有都系啲鬼嗰啲嘅，系啊，咁诶 ，anyway 啊，唔紧要系，咁今日你话呢套真系都唔， 你讲另外嗰出又系鬼片嚟嘅， 好似系啊，好似都系今日咪有，不过唔紧要啦，系咯，嗰啲更 系啊系啊，我都见到啊，今个礼拜系有一套咁嘅嘢。 呢套啊，純粹因為 Maggie Q 我哋都講下。 嗰個叫咩子夜探靈啊？ 係好似係好似，唔知咩嚟嘅咁樣。 個英文名就叫做 The Midnight Man 啊。 係哦。 係咪你講係咪呢套啊？ 唔知啊，係咪呢套啊？ 總之仲有㗎，係啊，又係有啲咁涉期嗰啲咁，唉， 算啦。 不過呢種當涉呢啲期嘅，你大家都知道，但佢咩質素㗎啦，係啦，都係 啦，即係涉一個禮拜。 唔睇估都估到，係啦。不過呢套真係有咩 QQ 做，我哋就講下啦啫。 係啦，嗰啲就真係完全唔知係咩嚟，係啦。 係 咁冇啊，呢套我諗我就唔推薦大家入戲院㗎啦。 哇！呢套係咪連 download 都慳翻啦？應該係嘛啫？都覺得嘥咗啲嚇。 我谂佢套戏好短嘅啫，个半钟，个半钟头都冇嘅。 嗯，但系除非大家 如果你 咁 Magic Q 长啦， 但系咁，但系呢套呢而家嘅 Magic Q 已经唔系我哋之前 系、哎、已经一把年纪啦，少少。 同埋太瘦啦，佢而家个 佢就嚟追上阿杨紫琼噶啦，已经。 佢个样子好似老过杨紫琼。 老啊，系啊，系啊， 系啊。系啊，系啊，所以都冇唔太吸有吸引力噶啦。 始终佢系 mix 过啊。 系咯，又爭少少。 mix 過二老啲，我意思係唔出奇，因為西人係老二老啲嘅， 係冇錯。 係啦係咯，即係 mix 嗰啲樣二老啲嘅，真係係咩後生咪靚女咯，係咯 mix 啊嘛，咁但係好快嘅老啊，係啊。 係。 咁所以變咗可能都過咗個常備期啊，問題係。 過曬咯，過曬。係 啊，唔係因為你始終嗰時啊 ，Lakita。即你都知啊，第一場已經穿件紅色泳衣，即你有啲要有啲咁嘅嘢 sell 下噶嘛，係咪？ 有身材咁樣啦，又要、 即係你嗰啲係啲真係都係赤裸特工嗰類嘢嚟噶嘛，咁你其實、 啊啊、 如果都到咗某個年紀，再之後就難再做咯，係咯、啊，咁可能之後都淨係講佢打就算噶啦，係咯、啊，即係係咯。 係 啊， 啊，但係佢而家都唔打得噶啦，應該即係咁嘅年紀。 唔係啩？咁快？ 唔知啊， 杨紫琼都仲打喎，唔系做戏啫，又唔系叫你真打摆下 pose 先咧。啲人自己俾佢碌低嘅啫嘛，唔系佢搭低佢嘅。 我而家 check 翻，原来阿 Maggie Q 都仲有附同动画配音噶喎。 系咪？系咪？ 原来之前咧咪有套美国动画就 DC 嘅 Justice，即系少年正义联盟。佢、原来佢就系配神奇女侠噶。 哇，咁犀利！ 是啊，佢配音配神奇 啦。點解會揾佢配神奇啦？咧？ 但係你喺 Justice 佢神奇啦，只係出過兩集嘅啫，其實。 係哦。 因為佢主力唔係佢哋，嗰啲 咁但係個神奇女俠唔係 Young 嘅喎，就係女人嚟嘅喎。 所以主角咪唔係佢咯，所以主角 唔 係佢哋咯。 就變咗佢配咗成日啦。O K。 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我係咯，就係咁咯。但係都少嘢做啦，其實都啊。 咁佢哋而家呢一代嘅華人星喺，我覺得喺即係荷里活都即係叫做好過上一代㗎啦。即係我咧相比陳松同啊，即係阿尊龍咧， 哦，應該好啲啦，好啲。 即係佢哋其實佢哋嘅表現係好㗎嘛，但係你似乎係得唔到啲公平嘅對待咯。即係我講上一代係嘛， 上一代好過而家呢代添。你話演技嗰啲， 係、絕對係，但係佢唔係好公平咯，得到嘅對待。咁而家呢啲我又唔係話佢哋冇歧視佢哋啊，其實都有嘅。不過即係起碼佢咁嘅演出機會又唔係零先，即係佢都有演出機會。咁亦都唔係冇人揾佢做主角啊，都有㗎。咁係 咯， 好 似今個禮拜 啦， 吳彦 祖 都有，係 啊， 係 啊， 係 啊， 主角做啊， 啱啊， 係 啊，即係咁大片啦，係咪都係咯，佢算唔算係男主角咧？即係 都算㗎啦。 OK 啦 ，OK 啦，係咯。 都 A 卡士制度， 重過上次任達華嘅，係。大家唔好唔記得，《盜墓的可拉爾》係有任達華啊！大家咪唔好忘記喎，任達華係拍過陀利活大片嘅大佬。 即係阿曾光嗰啲都成日係啊， 曾光都拍好多添啊！ 阿喬雲嗰啲都多㗎， 喬雲就 Indiana Jones 啊，大佬。 嗰啲其實我哋香港演員都好多時喺荷里活嗰度出現都 唔係。你嗰其實都係嗰句，你英文有翻咁上下咧？就有機會， 即係 華人星咧，呢樣嘢真係唔可以缺咗，係陳所張子怡一個， 係啦，其他個個都要啲英文都勁嘅， 即係起碼你都 OK 啊，大佬。 咁你阿曾光咁高學歷， 我張曾光好勁啊， 阿喬雲嗰啲 勁 到 OK 啊，完全冇問題啊，係咯，你睇現影咧，完全流利英語，係咯。 係啊，雖然嗰度只係開場，咁但係我都覺得壓到場啊。 佢個起碼個演員嘅氣勢夠啊嘛。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冇話輸咗俾鬼佬嘅，你擺著烏，你都覺得係一個 系咯，一个人物嚟嘅，觉得喺套戏入边。 系啊，即系阿曾光做嗰啲咩黑帮大佬喺街 话，唔系揾佢做啲茄哩啡啊嘛，系 啊，晒场喎， 演得晒场，绝对 好好啊，演得好好噶， 喺度梗系好，系啊， 系啦， 唔好大家净系记得美元发财啫， 系啊，其实好有型嘅， 好有型，梗系有型啦。系啊，即系其实喺西片入边，即系总之以往就系、其实不嬲都系华人演员，但系以往嘅对待就唔系话太好嘅，但系 系啊，冇咁重视佢哋， 重视啦。即系而家可能就你话你要上一线咧，都唔系咁易，不过就叫做演出机会都有咯，系咯， 都有嘅，都 咁啊有， 都俾到佢哋， 俾到 系啦， 好好啊，以前嘅啦，相对已经系。都系要再争取啦，系咧，我觉得即系亚洲咧，唔系就话亚洲演员仲系 under 嘅，系讲真一句啊，即系而家大家成日都系凑黑鬼，几时你凑下啲中国人啫，凑下啲亚洲人啫，嗱唔好话中国人，亚洲演员先啦，我冇所谓，我哋 日本 人、韩国人都唔紧要，系啊，支持佢啲韩国妹嚟嘅啫嘛，佢唔系中国人嚟噶，唔紧要，我觉得就算嗱支持都好多系捞噶，而家你睇嗰个好多啊。好多劇都有佢做嘅喎，咁你即係我覺得而家係好啲嘅啦，已經比以前，但係咧同黑人個待遇仲爭好遠，係啊， 嗯， 係即係如果有一日咧，你 Marvel 係拍一個華人嘅，唔係即係亞洲人啦，再講多次，即係亞洲人啫，你可以係日本妹嚟嘅，日本角色有㗎 ，Marvel 有㗎，咩冇啫？ 有， 好多㗎，就上次嗰個叫咩話，揸把刀嗰個叫咩？畫到塊面好似能記嗰啲，你拍嗰個啊笨啊，跟住仲要啊成套嘢咧，我最多俾你兩個出嘅角色係唔係亞洲人，其他全部亞洲人，仲要全場佢哋講一啲有亞洲口音嘅英文，嗱你拍一套咁嘅嘢俾我，我就話你冇歧視啊，係 啦， 同黑豹看齊，你得唔得？ 看齊係啦，係咯， 嚇嗱你唔中意拍我哋亞洲人，你揾個印巴我都收貨， 嗯， 成日就係講黑人， 喂。印度自己都拍超級英雄啦，翻嗰個家內得唔得先？嚟咯，嗰個好勁嘅喎，印度。 唔係，咁你估 Marvel 裏邊冇咩？係咪？ 係，佢哋全世界都有。 全世界種族超人都有啦，你唔拍嗰啲 Marvel 都有，係 啊， 全部都有。 你開翻播，咪唔係你左交咯，係咁多啫嘛。 之前開始傾，又話傾話咩中國拍咩白虎乜鬼啊，白色冰 嗰 個。 大戲啊！係 啦，都冇。 唔係嗰個好似係阿 Stanley 自己嘅啫。 即係唔係屬於 Marvel 嘅？ 好似又唔同嘅，唔係你咪跟住上次嗰個有個日本卡通。嗰個咧，嗰個都 Stanley 啊，但係唔係 Marvel 嘅好似。 哦。 唔知啊，唔知佢哋點樣咧？係唔知佢哋點咧？但係總之唔係嗰回事啊。 係。 係咯，白乜鬼虎啊？十隻白虎啊，埋香港九七出品。係 啦。 算啦，即係點會有啊？嚇，點會有？係。 又冇。 係啊，我哋期待嚟緊嘅十兄弟實在啲，係啦， 係。係啊，我哋自己拍翻。 自己拍好過啦，係咪？即係李小龍啊，真係大佬，靠你俾佢做 K 道係咪？俾佢咩功夫叫咗整咗場功夫都俾咗大衛卡拉癲拍咁，李小龍激到翻咗嚟香港。喂，你咪係靠中國人自己拍翻嘅戲，即係打翻個市場。 係咯，自己拍好啲，咁啊打翻入去個市場更好。其實 係唔知啊，係總之都係你要即係大話嚟嘅，呢啲咩冇歧視係你冇歧視咧，咪成日攞個黑人嚟講咯，咁其他種族咧咁簡單啫嘛。 嗯，係咯， 嗯，係咯，咁我好等緊啊，係咯，快啲拍到 Marvel 係亞洲人嘅，喺個亞洲嘅超人做，全套戲都係亞洲人嘅，講亞洲口音嘅英語 ，OK。你拍啊，你拍我就話你冇歧視 ，OK， 話你唔係左膠。好啦，咁呢套講完係咪？有冇補充？好，咁我哋再講第啲。